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太后踉跄几步，神情迷茫，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般。 他怎么从来没有告诉我？怎么从来都不说？我是他妻子，仲远是他儿子，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说？ 连你们都骗不过，如何去骗各路诸侯和两国刺客？孙宇君，你当执掌天下，是你在内府管理家宅一般简单不成？而且到最后，我也没有瞒所有人。你不是已经猜出了真相吗？这才是你今日来见我的目的，不是吗？ 太后猛地怔住，嘴唇颤抖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 孙宇君，你一手毁了韩子安最后留给你的东西，和他一生的心血。 帝圣天转身留下最后一句话，折下树上一株梅花，闻了闻，朝梅林深处走去。这句话犹若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太后再也站不住，终于瘫倒在地，沾了一地冰雪。 太后， 苏嬷嬷急忙奔上前就要扶起她，哪知太后挥开她的手，扶倒在雪地上，眼泪纵横，眼底是化不开的悲痛绝望。 先帝，你当初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不说呀？先帝。 福陵山上，太后哀泣的呜咽声传得漫山遍野皆可闻。帝圣天走在梅林里，步履顿住，闭上了眼。17年前，昭仁殿石阶上，韩子安靠在阶台边，笑着道： 圣天，咱们机场未盟，你我立个承诺吧。 你要说什么就趁早说，死了就说不了了。 帝圣天不习惯这种生离死别，抬头看着夜空，不想看他。 你的性子没人管得了，我离得太远，怕有一日拉不住。 八成是又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让我帮着看顾。 但帝圣天听见韩子安的气息有些淡，微微握紧了手，垂眼看他。 你说。 我大境一日不安定，百姓一日不和乐。圣天，你不准来见我。我韩子安这一世最后想说的唯有这句话。 他努力睁着眼，淡笑着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唯一一次毫不掩饰心中所想所喜所恋所慕，望着帝圣天如是道。帝圣天活了几十载，那时才知他只是个人，不是神。他留不住韩子安，哪怕终生不见，他也希望韩子安平安和乐地活着。可是韩子安活不了了，哪怕自己为他散尽一身真气，他也活不了了。原来剜骨剔肉之痛亦不敌此时。但帝圣天笑得肆意而爽朗，接过韩子安的手，和他三击掌。 你放心，花花世界我必不舍得早走。 然后帝圣天看着他一点一点合上眼， 再也没有睁开。知地胜天者，莫如韩子安，一句竟成谶语。 韩子安，这一世我遇上你是注定的。 傍晚，余晖落下，太庙大门缓缓开启，望见大门里走出的身影，太庙外的禁卫军跪了一地。赵福迎上前，小心地为嘉宁帝理了理有些褶皱的官服。 陛下，老奴来接您了。 回宫。 陛下回宫。 随着赵福响亮的呐喊，皇家骏马的长嘶声响彻在太庙之外。一个时辰后，嘉宁帝沐浴完毕，换了一身舒服的儒袍，走出了华风池。他在皇城里漫无目的地走着，身后只跟着一个赵福。许是前几日仁德殿上的事太过匪夷所思，再加上内宫的两座大山，一个避于慈安殿，一个近于太庙，宫里只靠着一个齐贵妃掌管，宫人犹若失了主心骨一般惶惶不安，是以进宫内格外安静。嘉宁帝一路走过尚书房和御花园，遇见的侍卫宫娥都是远远跪在地上不敢靠近。 请陛下严惩太后。请陛下。 路过紧闭的重阳门时，宫门外百姓的叩宫声源源不绝，嘉宁帝停了下来，面无表情地听着。宫门内的侍卫见状跪了满地。过了一会儿，嘉宁帝才抬步离开。赵福悄悄瞥了眼嘉宁帝，却被他眼底的那股子阴沉吓得心一跳，不敢言半句。路过昭仁殿的时候，嘉宁帝怔住片刻，总算摆了摆手。赵福忙凑近问道：“ 陛下， 华阳阁的事如何了？” 已按陛下吩咐，将知情的宫人杖毙，方老太医明日便会告老还乡，古昭仪和小皇子已经秘密地送出宫掩埋了。 帝家冤案被翻出的日子，古昭仪产子竟一尸两命，若传了出去，百姓只会言皇家报应不爽，给皇室徒增笑柄，如今只能将此事秘而不发，待帝家的事淡下来之后，再公告小皇子久病不治、不幸夭折的消息。 方简之那日说，小皇子是娘胎里带了毒才会如此，可查出投毒之人究竟是谁？ 那人不只是谋害了皇室血脉，连忠义侯这颗最好的棋子也被迫成了弃子，把皇室逼到绝境。陛下看来是真的动怒了，下手之人很是狡猾，老奴用了三日才逼问出背后的主子，来自忠孝宫。 齐贵妃，哼，好一副蛇蝎心肠啊！左相倒是言传身教，为朕送了个好女儿进宫啊。 赵福不敢应言，惴惴不安立在一旁。安静了好半晌，他才听到嘉宁帝低低地问：“ 太后呢？这几日可还安好？”“ 陛下，这几日太后娘娘闭门不出，谁都没有召见，只在今日清早由苏嬷嬷陪着去了一趟福陵山。”“ 知道了。” 嘉宁帝摆手，望了一眼昭仁殿，终于转身朝进宫深处走去。赵福陪着他一同停在冰冷的慈安殿外，平日里这座威仪荣光的宫殿此时只剩寂静清冷，就像这座宫殿的主人一般，精心打磨了几十年的威严顷刻间散得干干净净。嘉宁帝站了半刻钟后，慈安殿的大门被缓缓打开， 苏嬷嬷一身素净行到他面前，神情凝重。 陛下，太后在等您。 嘉宁帝颔首朝慈安宫内走去，一路行过回廊，整座宫殿静悄悄的，除了零星的几点灯火，竟一个人都没有。赵福心生冷意，忐忑地跟在嘉宁帝身后。临近殿门，他乖觉地停下脚步。苏嬷嬷领着嘉宁帝单独入了大殿。平时恢宏的大殿内冷寂无比，太后常坐的凤椅上空无一人。将嘉宁帝一人留下后，苏嬷嬷默默去了后殿。半炷香后，沉重的脚步声响起，最后落在凤椅前。嘉宁帝抬头一怔，太后着一身素白绸衣，笔直坐在凤椅上，严肃地望着他。 跪下。皇帝，你要那哀家的命去抵帝室族人的命。 是儿子无用。 你哪里是无用？都说知子莫若母。皇帝，这话哀家连半分都不信。 嘉宁帝抬头朝太后望去，神情晦暗不明。 17年。你骗了哀家17年，或者是更久。你说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先帝的命是靠帝圣天的真气续着的？ 重昭3年，父皇让我接掌内阁之时，儿子就知道了。 逆子！哀家含辛茹苦将你养大，为你不顾尊严去求帝圣天。你居然眼睁睁地看着哀家在慈安殿以泪洗面足足2年，让哀家误以为先帝背弃发妻，让哀家以为你在朝堂上受尽靖安侯压制。也是，若不是如此，哀家又怎会为你构陷帝永宁，灭了帝家，一步步走进你为哀家早就设计好的戏本里。皇帝，哀家是你生母，是怀胎10月将你生下的人。你想要什么，哀家都会为你夺，为你抢，做你手里的刀。可你却偏偏选了最伤哀家的方式，为什么？ 若是瞒不了母后，儿子又怎能瞒过天下人呢？ 瞒得好，瞒得好啊！哀家原以为养了个委曲求全、韬光养晦的皇帝，哪知道哀家养出来的是一头虎，一头猛虎啊，哪里需要哀家战战兢兢为你操持？你一个人就把全天下人都给算计了去。 太后从挽袖中拿出一封泛黄的书函，朝嘉宁帝扔去。 哀家早该想到帝永宁那样的人怎么会被哀家伪造的信函骗过去？他知道自己被诬陷，又怎么会只是因为忌惮哀家就自尽在帝北城？他是猜出了真相，想用自己的死来换那8万帝家军一条活路。可惜啊，他不知道终究是晚了。你看在他自尽的份上，只斩了帝家满门，颁下圣旨入西北劝降帝家军，可哀家却容不得这8万人的危险，阴差阳错早你一步下了密旨给忠义侯，犯下了这滔天大罪。儿子， 你也不想想，你是我生出来的，你狠，哀家又怎么不狠？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